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既然你已经猜到，我也就不瞒你了。我那小妹虽然聪明伶俐，说到底也是个姑娘家，这一走了之，杳无音信。虽说家里老爷子生气，但我们也怕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所以还想请你帮个忙。 陈先生，你恐怕真找错人了。我与甄小姐交往不多，反倒是她对我出乎寻常的关注，令我有些奇怪。上回我生病住院，承蒙甄小姐看得起，亲自来探望我。那时她就对我说了一件事。 何事？ 她说她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想与他私奔，但对方身份敏感，暴露之后恐妨碍名声，所以才拿我来做挡箭牌。他还说他不日就要私奔，远走高飞，解除婚约。 胡说八道。 我是不是胡说，你应该比我还清楚。为什么在生日舞会上，甄小姐置满场青年才俊于不顾，会对我格外青睐，还邀请我跳第一支舞，只怕连你们都不晓得吧。我猜事后你们一定问过甄小姐，他也肯定会跟你们说他很喜欢我，说不定还会讲他对我一见钟情，而你们肯定也会训斥他，调查我，对吧？ 甄淑兰没有回答，但他阴晴不定的脸色已经说明了答案。 你们调查之后呢，也一定发现我只是一个毫无威胁的小人物，兴许甄小姐心血来潮，仅仅是看中我这张脸，在甄家的训斥之后呢，她很有可能安分下来，而你们也觉得他听进去了，就都放松警惕，谁知道还是出事了。 甄淑兰的胸膛起起伏伏，她刚才的确起了杀心。甄从云离家跟男人私奔的消息如果传出去，甄家定会名声扫地，就算其他方面没影响，甄从云的婚事肯定也是不成了。他们本想趁人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跑远之际把人给抓回来，谁知甄家发动人手找了两天两夜都没找见。甄淑兰想起甄从云跟林叔的交集，这才病急乱投医过来找人询问，没想到妹妹的下落没问出来，反倒被对方套出真相。甄淑兰很快发现，即使杀了林叔也没用，甄从云离家出走的消息在甄家不是秘密，就算小报不追踪，甄从云的未婚夫家迟早也会发现端倪，如今尽快消弭影响，减少损失才是最重要的。林叔是个聪明人，他既然能推测出这些，说不定真有什么办法能找到人。想通这一点之后，甄淑兰终于彻底放弃通过武力和甄家势力让对方屈服的打算。 不好意思，刚才是我失礼了，舍妹下落不明，我心情未免焦虑，万望见谅。如果今晚你不方便让我们登门造访，明日我亲自去市警察局拜访林先生和岳先生，不知方便与否。 明日我要陪同岳长官外出，十天半月才能回来，不如明早七点钟我们在火车站候车室见面。 甄淑兰思忖片刻，开口答应了。林叔这才松开一直被他钳住脖子的甄家打手，对方顿时脱力往前踉跄两步，差点没栽倒。甄淑兰嫌他丢人，看都懒得看上一眼，转身上车。小汽车没忙着发动，方才那中年男人上车之后，没过一会儿又重新下车走向林叔，双手奉上一个信封。 林先生，我家三爷对方才之事甚感抱歉，特命我前来赔罪，小小李叔不成敬意，还请收下。 从厚度看来，信封里装的钱应该不少，少说也有几百美金了。林叔笑笑，没有跟他客气。 那就帮我多谢你们甄三爷了，如果每次赔罪都这么够意思，我不介意他下次再失礼几回。 对方尴尬一笑，匆忙返回车上，在林叔的目送下，车子很快掉头离开，一去不回。林瑶听说他要跟岳定堂出远门，果然什么质疑都没有，不停叮嘱。念叨到最后，林叔都有些受不了了，方才借着睡觉逃过一劫。 隔日一大清早，天还没亮，他就赶紧收拾行李滚出家门，以免大姐醒来又被念叨一通。约定堂订的是一等车厢，一等车厢的候车室与普通候车室不同，毕竟花了三倍价格的车票，候车室也如西餐厅一般，桌布鲜花、咖啡点心一应俱全。林叔从未坐过一等车厢，这次是沾了光。约定堂是一个不喜欢迟到的人，所以他到的比林叔还要早。林叔抵达时就瞧见他与甄淑兰正在同桌喝咖啡。一般来说，没买车票的人自然进不了候车室，但这难不倒甄家三爷。甄淑兰虽然手里端着咖啡，神色却不怎么松快。在看到林叔时，他立马背脊挺直，机遇起身。林叔拎着行李箱快步走过去，赶在对方说话之前抢先开口： 我有一样东西是甄小姐上回留下来的，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林叔从口袋摸出首饰盒，甄淑兰皱着眉头打开，微微变色，里头是一枚钻石戒指。毫无疑问，从其大小和光芒闪烁程度来看，价值不菲，也难以伪造。 甄小姐上次来探望我时留下这枚戒指，当时我不明所以，本打算等下次见面再还给她，没想到她就一直没再来过。正好完璧归赵。不过呢，我想她既然连戒指都能扔给我这个交情不深连朋友都称不上的人，想必对自己的婚事很是抗拒。 甄淑兰的脸色青了又白，白了又青。甄从云失踪之后，订婚戒指也随之不见，甄家遍寻不至，却没想到他居然早就弃若敝履扔给了林叔。要知道这枚戒指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本身，还在于甄家与另一个家族的联姻。 听说二位此行是要去东北。 不错，关于甄家小姐的事情我很遗憾，祝你们早日将她找回来。我们现在该上车了，恕不相陪，告辞。 等等，我有件事想请二位帮个忙。 对不起甄先生，我们的确赶时间，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三分钟，请给我三分钟时间，只是一个小忙，不会耽误到岳先生正事的。 说吧。 舍妹年幼无知，受人蒙蔽，加上年轻人冲动，方才铸下错事。如果二位辞去东北途中见到他的话，还请告诉他家里人很想他，让他尽快回来。如果他不听劝，劳烦先生先稳住他，然后通知我们。甄家在奉天有店铺生意，可以立马派出人手将他押回来。 令妹也已成年，凡事有权自己做主，我们插手此事可能不太妥当，告知下落行踪倒还是可以的。 那就太感谢了，我先把甄家的店铺地址写给你们，你们若有需要可以随时前往那里，我会嘱咐掌柜好生招待二位的。 他见约定堂没有反对，赶紧拿了纸笔写下地址，将纸片递给对方。 这是地址，岳先生请收好。时间不早了，我送二位上车，请。 劳烦。 林叔从主角沦为配角，看着甄淑兰客客气气送他们上车，不由调侃道： 这与昨夜威风八面的甄三爷匪师不太一样。 唉，这件事似乎没那么简单。 跟甄从云私奔的那个人一定是去了东北。 不错。 那这件事儿咱们管不管？见到了人真要通知他？ 说是这么说。 老岳啊老岳，我算是知道了，这些年你就练成了张一本正经的脸，实际上那一肚子坏水还跟当年一样。 昨晚甄淑兰找上林叔时就应该知道林叔与甄家小姐的失踪没有太多关系，否则林叔不可能在甄从云失踪后还依旧待在上海正常上下班。既然如此，甄家现在四处发散人手寻找甄从云的下落还来不及，那甄淑兰又为什么会一大早特地赶过来等在火车站，就为了听林叔说那点无关紧要的线索和摆脱林月二人顺道找人？从甄淑兰对其妹与人私奔一事欲言又止的反应来看，她一定知道些什么，却又不方便说。 事关甄家名誉脸面，不宜跟林叔他们交浅言深。那么只有一个解释，甄淑兰早就知道岳定堂此行是去奉天给叔公奔丧，而甄从云很有可能也是朝着东北而去，又兴许他现在就在奉天。甄家在上海或江浙一带或者很能说得上话，但离开这片区域远到东北就不是他们所能触及的了。就算有店铺生意在那里，必然也需要谨慎低调，因为那地方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上海。后者几方势力交杂，反倒能维持微妙的平衡，而在东北，满铁的触手早已渗透四面八方，冰面之下纵有翻涌反复也只能悄然进行。甄淑兰既然有所隐瞒，岳定堂肯定也就有所保留，帮与不帮也就这么一说。真见到甄从云，天高皇帝远，对方也不一定愿意跟他们回去。在林叔看来，甄小姐主意大得很，此番私奔筹谋已久，至少在她生日舞会上就已经动了这个主意。以她的骄傲和泼辣，能被她看上眼还愿意抛下家族只身离开的，必定也不是寻常人物。甄家不是省油的灯，甄小姐更不是。林叔觉着他还挺想看甄小姐到底能在外面混出个什么样来，可别娇滴滴又喜欢算计人的千金小姐流落在外就成了落毛凤凰了。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